什 麼 料爆啊， 多得鬼故王。不是爆料啊，其實呢就因為剛才 Connie 說的那件事令我想起以前呢有一個 case 的就是又是呢在殯儀館裡面發生的。當時呢就有他們家人，只是家人 很奇怪，其他人呢是見不到他們過了身的親人呢那個呼吸的，整件事是好像的。咁佢屋企人咧幾多個唔知道啦，就話全部屋企人都望到死者咧就瞓咗喺度咧有呼吸。咁喺嗰陣時嗰個堂官咧就話為咗證實俾佢睇你哋係幻覺嚟嘅，佢將杯水擺咗喺死者心口上邊。嗱，如果佢真係有呼吸喐嘅，就算杯水唔跌落嚟都好啊，你哋會見到嗰啲水係蕩下蕩下。係 啊， 係啊，咁啊擺上去，咁啊嗱，個堂官同佢講冇啊嗱。冇事啊，你唔好自己嚇自己啊！咁啊，佢喺隻手指指下話冇事嗰陣時候咧，嗰杯水咧真喺度蕩啊！然之後咧就啜一聲跣落嚟啊！佢哋係全部即係嗰家人啊，全部係嚇到目定口呆啦！當時咧條即係嗰個家人個身體咧嗰個屍體咧就喺嗰個後堂嗰度噶嘛，喺後堂嗰度，因為佢哋入去帶朋友入去睇，發現好似有呼吸咁樣，跟住佢哋就驚動咗個堂官入埋去睇啦。啊，後屘見到真係杯水跌落嚟喎，咁啊大家咪驚咯，咁啊走去真係走去摸佢啦，堂官真係摸佢喎，冇反應，即係摸佢係冰冷嘅，係冰冷嘅，你點樣喐佢都係冇反應嘅。但係當時佢擺杯水喺度，真係成杯水跣咗落嚟。仲要喺度喐嘅，咁大家就有啲驚嘅。 顯靈啊，顯靈啊！ 係啦，所以就頭先阿 Connie 講呢件事咧，就諗我令我諗翻起曾經我聽過一件咁嘅事發生咯。 係邊個管啊？ 喺紅磡啦，都係唔好講邊個啦，係啦，都係嗰時第一個嘅啦，得嗰幾個嘅啫。 哇！咁啊 ，Connie 呢一件事好深刻喎，到而家都大家即係原來最初大家都係擺喺個心度唔講出嚟嘅。 是啊，都因为真的过了咁多年都大家都记忆犹新咯。 是，但是一个共通点都是只是家人见到。Connie 的 case 你都是啦，只是家人见到而已。 会不会啲亲友见到不敢出声 啊？咁好难讲。我嗰件事呢就不是我家人见的。 是点样呢？ 就我个朋友，咁啊我哋夜晚出街啦，咁啊临出街之前就去我屋企，咁我就要即係冲凉啊，咁样换衫啊，咁样，咁佢就一个人就坐喺我屋企个厅嗰度等我，咁咧又唔知点解，唔系点开灯喎，即系唔会话开到灯光火着，咁因为我谂住我好快啊嘛，咁佢就坐喺个厅度等我啦，咁其实佢咧就冇见过我哥哥生前嘅。即係我當時未同佢做朋友嘅，我哥仲喺度嗰陣時。咁當佢等緊我嗰陣時，我仲喺洗手間沖緊涼嗰陣時候咧，突然之間我見到有個人行過，但係我屋係冇人噶嘛，咁佢咪呆咗望咯，係好快一眨眼嘅，但係佢就好清楚記得嗰個人點樣著衫，因為我哥哥咧就好中意著住嗰件，佢好中意嗰件藍色嘅恤衫嘅，同埋。你啲男仔咧就好少，即係通常都好鬼瀟灑咁走出嚟噶嘛。佢就特別中意扣頸牛柳嘅。咁個髮型啊，成佢形容曬出嚟咧，我知嗰個係我哥嚟噶啦。 扣頸牛柳， 即係無論樣啊、身高啊，即係但係佢好快喎，佢又唔知點解可以見得咁清楚。但係佢又冇見過我哥，即係如果你話見過，可能佢幻覺嘅啫咁樣。咁但係佢形容出嚟，咁佢冇見過噶嘛，咁。我都解釋唔到點解咯， 即係特別係嗰個扣頸牛柳嗰個特色係嘛？ 嚇！ 嗰個古王中唔中意？ 係咯，即 係一時時 咯，係咯， 好似好焗咁喎，扣住個頸牛柳。 係。 佢係中意咁樣著嘅，即係喺屋企。 係啊係啊，要慣習慣啦。 係。 同埋嗰個問題係我屋企冇人噶嘛？ 係。就咁行過咯喎，跑過咁咯喎。 係，唔係跑咯？ 咯，係即係好似就咁行過，即係突然之間唔見咗喎。佢話 斯斯然咁行過， 係啊。 嗯，但係佢當時知道你嘅哥哥過咗身， 係佢知道佢唔喺度噶啦，但係佢從來冇見過我哥，所以就算佢要作個出嚟，又或者佢即係點樣咁， 都唔會作， 冇理由形容到係平時嗰個佢噶嘛，因為佢冇見過噶嘛， 係。不過似乎會不會真的因為哥哥呢就走得太過突然啦，家人接受不到之餘，他自己呢都接受不到啦。那聽鬼故往講啦，係咪都係即係呢種嘅靈體，佢哋會比較那個靈力會更加犀利？ 唔係，其實任何靈體都有佢一種靈力嘅。不過問題咧，如果佢嗰種牽掛，即係對於屋企人嗰種牽掛咧，佢可以發揮。我哋逐啲講，佢發揮小宇宙啊，人可以發揮，鬼亦都可以發揮佢小宇宙，令到佢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即係大家估唔到嘅事咯。 係佢第一次， 我諗佢自己都唔知道。我諗係嗰個磁場咧，啱啱 click 到，即係可能佢自己都唔知佢自己走咗嘅。咁佢日常佢咁樣都係咁喺個屋企度遊嚟遊去㗎啦。咁樣佢都唔知道有人睇到佢，都未定咯。即係佢話特登要延伸出嚟俾任何人見嘅。我相信， 尤其是交通意外走咧，因為可能真係嗰個時間好短啊，可能砰一聲佢就已經 冇咗知覺啦， 係離開咗人世，佢唔知道自己走咗係完全唔出奇。 但係咁，我頭先你講佢第一次。叫做顯靈啦，所謂嚇係搣你姐姐喎，嗰下似乎唔係佢平時會做嘅嘢嚟嘅喎，係咪咧？ 係咪啊？佢平時會唔會搣阿姐姐嘅咧？ 佢哋成日打嚟打去嘅啦，由細到大， 玩打交， 即係好似想同佢玩，或者係想俾佢知，誒，我仲喺度㗎咁樣。 可能想 get 佢 attention 咯，我相信。 但係呢種搣咧好得意嘅，有陣時咧有啲人話俾鬼搣過之後咧，都會有個瘀痕嘅嚇。咁啊呢個 case 佢會唔會搣得好大力？會唔會有瘀痕咧？ 佢有瘀痕啊， 係聽到話有。 係搣完之後第二日，佢嗱你平常咧，你正常地你譬如撞魚啊，俾人搣魚啊、咬魚啊，點樣整魚咧？你篤落去會痛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腫痛啊！ 因為你裏邊有魚血積聚啊嘛，所以咪會痛咯，壓到神經。但係佢唔痛噶噃。 上次鬼故好似 有解釋過 嘅，點解唔痛噶？ 但係魚黑咗一塊咁樣咯。 係啊，佢咁樣係唔痛，因為佢攣落嚟咧，佢唔係真係令到你一種受傷啊，係一啲陰氣啊，係啦，一啲陰氣入咗去你嘅皮膚裏邊，所以令到咧你去發瘀，就並非你真係嗰個血管破損，所以係唔痛。 哦，所以佢容易退啲啊，系咪啊？ 嗱，呢個所謂容易退啲咧，就好兩面睇嘅。如果你嗰、那個 陰氣退咪退咯， 係啦。如果你嗰時運真係好低好低嘅，咁啊可能好耐都唔退嘅。 哦，咁啊有得分嘅原來。 係。 咁 阿 Connie 驚唔驚咧？大家驚唔驚咧？即係譬如話。 其實又唔驚，可能始終一家人啦。你話驚又始終唔驚嘅，所以想見㗎。其實我家姐好多時好想見佢，因為大家都太掛住佢。有陣時會好想見，但你越想見，你越見唔到。因為有陣時啲嘢真係電光火石之間，佢突然間閃靈就閃靈㗎啦。 係，越想見越見唔到啊！呢樣嘢我真係都覺得幾好奇嘅。即係嗱，啲人就話：，你日有所思，夜有所夢㗎。咁或者你成日認住咪見到咯咁樣。但係當你係咁諗同一個人嘅時候，你都可以見唔到佢嘅喎。咁其實係咪唔啱咧？呢一個道理啊？ 其實都唔係嘅，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喺佛教裏邊都係一啲佛理嚟嘅呢樣嘢。係啊，你越係中意，越係愛嘅嘢，你就越係見唔到。呢一種懲罰嚟嘅，其實係啦。你越係唔想見嘅嘢咧，你就偏偏會聚得到。 咁你哋兩個快啲話唔想見啊，唔想見啦。 唔想見花家姐咯， 唔想見咁佢就出現噶啦。唉，咁啊，其實哥哥仲有冇話喺其他嘅即係？情況下咧，即係有令你哋感覺佢存在，除咗呢幾次之外， 我咧就之後就冇啦。但我反而我家姐有見過佢咯， 都有見過佢出現， 係即係突然之間，好似係我都係俾翻佢同你講，你等等啊。 好啊， 今日好正啊，兩姊妹 輪流嚟， 姊妹花點啊？靈異姊妹花啊，你哋係。 其實Connie 頭先講咧，係我見過佢，其實唔係近期嘅嘢，係佢過身大約我諗一個禮拜鐘呢度啦。因為我同我細佬咧，其實係太好感情啦，我哋兩姊弟係一間房噶，即係 中間有個櫃係隔住我細佬瞓right side， 我瞓 left side， 咁啊即係大家間房係啦，咁啊其實過身嗰晚咧，我係佢其實應該係凌晨四點鐘啲過身嘅，咁佢我唔知點解我因為其實嗰晚大家去完卡拉 OK。我是揸車嗰、那個，咁我話啊，不如我車埋你走啦，咁樣佢又唔知點樣死都唔走，要同其他啲 friend 去玩咁樣，我就發脾氣，因為嗰時太後生啦，咁啊發脾氣唔理個細佬，咁啊走鬼咗。其實我後悔到而家啦，其實咁啊，跟住我四點零鐘，我聽到鎖匙聲，聽到人翻嚟嘅，即係我醒一醒，因為我阿 Connie 頭先都講話我係好想瞓，其實我真係好想瞓，即係我聽到係有人翻嚟，咁因為我哋一間房啊嘛，咁我咪聽到咯。咁跟住第二日，我爹哋媽咪就問我，佢話：喂，阿 Ken 冇翻嚟咩？咁講，我話唔係啊，我話嗰晚有翻嚟啦。我話：咦，佢唔喺度啊？一早躝咗街啩咁樣。咁其實嗰晚我覺得佢應該係可能唔知自己走咗，就翻咗嚟。咁之後我先知道，即係第二日，啲差人打電話去我屋企，即係話俾我哋聽啊，你屋企人唔喺度，但係爹哋媽咪已經唔喺屋企。他們出去去朋友家，咁我翻工嘅，咁啊成即基本上成家人都唔喺屋企嘅。到我翻到去，係朋友話俾我聽，喂，你細佬咁唔喺度，話喺唔喺玩啦？我話你哋咁樣講，你唔驚佢借你啊咁講。跟住佢哋話，喂唔係真嘅喎咁樣。咁我去完醫院認完之後翻嚟，咁啊已經係即已經係定局啦嚇，咁啊。跟住一個禮拜後，可能我媽咪驚我驚啊，佢驚我驚，咁就懟我去佢屋企間房度瞓。咁啊，我同我媽媽鋪，我爹哋就鋪地。咁我夜晚瞓到半夜，我突然間即係擘大眼，擰轉面一見，哇！見到我細佬個樣喎，跟住我就哇驚一驚，醒一醒。咁跟住再出眼就見翻我媽個樣，我心諗嚇你我係想見你，但你唔好霎時間喺我面前出現，你可唔可以俾個息怒我話我聽，家姐我翻嚟啦咁樣，咁我會好，係啦，咁我會好啲咯。即係其實我由頭到尾，即係 Connie 頭先講話佢朋友見到，其實我係想見到佢嘅，我真係想見到佢。不過但係係啊，但係就算可能話齋就係、是。我哋依個嘅空間同佢嘅空間唔同，就算我同佢講咩，佢或者佢同我講咩，都未必收得到，因為嗰陣時我哋未曾其實嗰陣時唔係興手提電話㗎，嗰陣時我第一代嘅大哥大，我電話不停咁響，係啦，我不停咁響，但係冇聲嘅，係完全冇聲嘅，即係我自己心喺度估，會唔會係？我細佬打俾我咧，咁啊，但係基本上你位嚟位去都冇人應你噶。 係，佢走咗之後幾耐不斷咁響個電話？ 我諗下先，應該走咗，應該係應該一個月內嗰個時間發生嘅嘢嚟嘅。 一個月內，即係講緊都係都仲係喺頭三個七裏邊啦，應該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因為嗰陣時仲係好細嗰時，得個廿零歲，即係都唔識分呢啲嘢啦。OK， 咁淨係知道啊，佢點解電話不停咁樣，但係又冇聲嘅喎。 係啊，嗰個年代冇來電顯示啊，睇唔到喎。 係咪冇啊？ 冇 嘅，因為冇來電顯示。 冇 嘅， 嗰年代 大哥大淨係 你好犀利啊！大哥大， 你淨係會接聽撳個聲嗰個位，佢先至會聽到。可能但係你邊度打你唔知。 係。即是細佬走之前係從來都冇咁嘅現象啦，起碼係咪先？ 冇噶，冇噶，未試過噶。 係咯， 未試過噶。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其實我講明白，其實我係想見到佢嘅。不過原來你越想見到嗰個人，你未必想見到佢咯。 其實佢出現咗幾次噶啦，不過可能佢後屘發覺你都有少少驚驚地，可能佢又縮縮地啦，係咪啊？ 係咯係咯係咯，可能我講完之後，喂，你唔好咁樣突然間閃出嚟啊！你俾個息怒我，家姐我翻嚟啦咁樣，咁我冇咁驚㗎。 佢好難 壓 住啊！數一二三，一二三，家姐我嚟啦咁樣。 係啦，因為佢係我親人，我唔會驚。就算唔係親人，我都覺得唔需要驚，因為我又唔係林國雲殺人放火，我又唔係其他啲人咁樣樣。係啦，咁即係我覺得做人 你對得住貼良心就不需要驚嘅，即係你。其實我真 的 很想見到 他， 不過你不 讓 我見我都沒辦法。 其實這種反過來不是害怕，是苦，都是說的，都是那種叫做愛別離怨相會那種苦，即是你越是想見你越是見不到，你越是不想見你的東西你見到，其實不單止你的，說不定你弟弟都是，你弟弟說不定我心都很想見你們的， 很想接觸他， 但是沒辦法在你們面前出現到，其實他的心 都很難過的。 或者佢會唔會喺度觸摸緊自己點樣停留喺呢個空間？ 我有諗過呢樣嘢嘅，其實佢應該係好後悔，又或者係因為我媽其實之前都有講過一句怨言，就係話其實都嬲佢嘅，點解咁樣樣去走咗咯？即係都有佢怨言。 會唔會 係 揸電單車嗰啲？會唔會係即 係？唔係，佢係自己揸架私家車，但其實裏邊係四個人嘅。我弟弟和另外一個女仔就走了，另外一個男仔和個女仔就還在那裡， 是 哦，他是司機， 是啦，是啦，即是他其實這件事不知道是司機還是不司機，因為其實我們 Vancouver 那個叫做ICBC， 即是香港叫做保險公司去查，其實查了很久了，其實那個怎麼說呢，ICBC 那個想查那個男仔呢，其實現在已經回到香港了，因為他是溫哥華的通緝犯，被人家遞解了回香港的， 這麼神奇。 是啦， 通緝犯 通緝他什麼，你不知道 他是衰這個的綁架、強姦、勒索， 哇，這麼多犯 好像四條 罪 的，是 即是那個是你弟弟朋友，生前的朋友。 你知道那個年代就是大家圍在一起，就好像他現在香港那樣，你坐得低，大家 say hi， 玩得埋的，基本上都不是說 friend 來的，只不過是玩的，但不是說很 friend。 當時都不知道他背景那麼複雜了，可能。 其實他背景都挺複雜的，即是我們現在才知道，我們現在才知道他背景那麼複雜，即是沒想過，哇，一個這樣的人為什麼可以做這些事呢？是啦，即是咩名咩姓我就唔講啦， 當然唔好 講啦。因為佢而家已經係啦，佢而家已經翻香港噶啦。不過就我哋都唔係好想再即係遇到呢、這個，因為呢、這個即係俾我哋覺得呢個人係一個 nightmare 嚟。 一個噩夢。係 啦， 係。咁樣你係咁樣你你細佬咧，佢嗰、那個即係突然間會出現咧呢一種咁嘅情況咧，維持到幾時先至停咧？ 我拉屎見佢一次，就係因為要走，我同我媽媽鋪過一次見過啫。Okay. 我之後想見都見唔到。 就係因為你個心嗰時講咗句。 係啦，可能我心講咗句，喂，你唔好突然間咁出現啦，你可唔可以俾個信號我？可能佢知道啊，家 姐你係咪驚啊？我唔再喺你面前出現咁樣，即係可能咁樣咯。 不過想追溯翻咧，你話佢走咗之後，其實佢半夜翻過嚟啊嘛，你話開鎖匙啊嘛。是不是其實那時候 但那時候我不知道他走了， 時間上他已經走了，只不過你未收 到電話而已， 那 他就在 走了跟 你是隔一個櫃桶，剛才你說是不是一個櫃，是 一個櫃我間住 了，但他入了門之後其實你是聽不到有沒有人 睡在床上或者發出聲響這樣了， 因為呢其實那時候就因為我已經是熟睡的，咁有人開門我會聽到，有鎖匙聲或者我會聽到，但我唔會專登走去再望佢嗰隻咯，即係我聽到之後，我唔再瞓翻咯。 因為呢個都幾驚心動魄， 因為同埋 翻咗嚟 喎，因為喺因為自己唔知啊嘛，佢當時唔知道咧呢種， 所以 呢種咁開門聲咧好慣咯。 係啊，所以第日我爹哋媽咪問我，我都唔知道，所以佢咪問我啊，你細佬去邊啊？哇！他昨晚有回來的，不過可能哇這麼早就拉了出街，即是我還懂得這樣說， 他們是不是很害怕聽到之後 我又不是害怕那隻咯，我又不是害怕那隻咯，即因為當時那個傷心是蓋過了所有的東西，其實這件事是我們整家人呢，我們要 recover 呢，我們差不多要 over 10年， 絕對要啊，真的 很難接受啊，真的，你不要說什麼， 即很老實說好老實講，其實到今時今日，即係我細佬走咗，睇先，而家94年佢走，到今時今日，而家 22年啦，22年。 即係有陣時，譬如飲咗少少酒，大家都會諗起我細佬，會有啲傷，即係嗰個傷感都仲會喺度，但係就冇以前咁緊要。 係咯，太年輕。 但你始終都會，即係 即係唔係咩，而係每一個聽眾如果聽到嘅話，即係如果屋企有啲咁嘅事。即係佢都唔會話咁快 recover 到㗎。係 啊，你唔好話我哋即係可能常人啦，咁都會話好驚咧。譬如話半夜咧，屋企有電話響啊，真係好鬼驚嘅。你無端端即係，除非打錯電話啦。如果唔係咩人會打 電話未有咁驚，撳門鐘先最驚。半夜啊，半夜。 但係點解撳門鐘？ 我爹哋媽咪係咯。 係啊， 我爹哋媽咪係。因為自從我細佬發生呢件事之後。咁譬如你知啦，我哋其實我哋兩個都好貪玩嘅，即係所以而家我哋兩個都好乖、好定性啫。我哋而家係好似你香港啲宅男宅女咁樣，即係都係匿喺屋企啊，玩下電腦啊，喺屋企唱下 K 啊，叫啲 friend 過嚟飲下酒啊，唱下 K 咁，即係都係呢啲，即係唔會走出歐曬。 嗯， 係啦，即係你個陰影係好大。 係係啊， 係。 係啊，好大嘅， 係啊，係啦，咁希望你呢個陰影即係可以 快啲消散， 係啦，隨住時間消散啦。我亦都希望， 我都希望， 係啦，我亦都希望佢， 我都希望 去到另一個更好嘅角度裏邊啦，係咪？係 啊， 過 緊好好嘅生活。其實基本上即係靈異嘅嘢，唔係話你信定唔信，而係你。如果個心無愧嘅話，你基本上都唔需要去恐懼咯。我覺得 係啊，好正確啊！你呢個思想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其實我同 Connie 係13年前翻香港，唔係2011年啊，翻香港。其實我哋喺酒店都發生過一件好靈異嘅事，係我直情係我唔理佢，我由得你，你唔好嘈住我瞓覺啦咁樣。咁我唔理佢咯，即係我又唔會，即係你知道有好多節目啲人就話揾窗口佢啊嘛。你揾粗鬧佢都冇用㗎，佢都係會。你越鬧佢或者佢越惡，咁你反而你唔好理我啦，我眼瞓下，你唔好搞我啦咁樣，佢又唔會理，佢又唔會再搞你㗎咯喎。 系嘅， 系啊，咁 靈異嘅經歷，我哋又要係咪留翻？要 留翻 啦，講下啦喎。 獅執象鬼，獅執象鬼又是鬼道之中另一种高级鬼，他们是地狱的牙差，亦即是阎罗王的使者，他们受阎罗王的派遣，专去捕捉恶人。他们的样子十分狰狞恐怖，头发蓬松凌乱，嘴好长，口唇向下垂，而且耳仔都好长，长到去哪？长到去腹部，他们手持大刀和权杖，要来方便他们去捕捉罪人和压界恶鬼之用。他们另外一个职务是对一些犯了罪的鬼执行刑罚，一般的鬼见到他们都会敬畏三分。他们的食量非常之简单，他们只是吸取风和气就已经可以饱肚，所以一般鬼不要想着去贿赂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需要。这种鬼生前多数都是一些国王大臣和豪贵手下爪牙，专责行暴，他们连小小的慈悲心都不会有，所以死了之后才会来到地狱做牙差的工作。当他们在鬼道服刑期满，来生再做人的话，下一世多数都会在一些偏僻险要之地做游客的响度。不知道他们带着游客去游览的时候，会不会突然间勾翻起他们在鬼道押送鬼魂的情景呢？ 酒店啊，大家都住过啦，你住过啦，酒店有冇遇过嘢咧？ 我唔想遇啊！ 你唔想遇？ 我基本上咧系唔可以一个人住酒店噶，好惊啊！ 系我就惯嘅，我冇乜所谓嘅。好啦，但系我哋今集嘅主角阿 Connie 咁，你哋住酒店嗰个经历又点样咧？ 我哋就2011年翻去，咁啊，其实就即系因为嗰阵时嫲嫲仲喺度，咁我哋就即系一两年就会翻去 睇過一次啦，咁樣咁佢年紀都老啦，咁樣陪得佢幾多幾多啦。咁嗰年就翻香港去北京玩啊，咁樣食。咁啊喺香港咧就住嗰間酒店咧名我就唔開啦， 係區啦區份啦。 講咧沙士點爆咧？即、就、係、是、人都應該估到邊一間酒店。 哦，我知啦，咁得啦， 收到收到。 唔係， 我知啦，我知道邊間。 驚後面暗示啦，已經大家都知噶啦，全香港都知噶啦嚇。咁點啊？嗰間嘢好邪喎。 係，喂， 係繼續講。 繼續。 OK， 係。咁啊，事完咧，其實即係我哋呢啲即係喺外國住得耐，咁翻香港即係啲 friend 梗係晚晚同我哋出去玩噶啦，咁啊不停站啦。咁啊撞正我哋嗰晚咧，第二日。因為要晨早，我哋就去深圳玩嘅，咁啊變咗嗰晚就唔出去飲嘢啦，咁啊乖乖地喺個酒店度。因為家姐嗰晚咧仲特登校咗鬧鐘，就要喺香港凌晨嘅時間，就即係温哥華呢邊就打翻嚟呢邊個辦公時間啦，即係實質嘅時間我又唔係話太記得。咁啊佢要凌晨就要香港嘅時間就起身，咁啊打翻嚟就 confirm 個機票啊嗰啲嘢嘅。 嗯 咁我哋夜晚就好早瞓嗰晚，因為第二朝要早起嘛。咁佢咧就習慣性地咧，一定要開住啲電視機啊，聽住聲咁樣瞓覺。咁啊，當時咧電視機係播緊呢個民間傳奇。咁我哋去瞓啦，咁啊兩個都瞓著咗咯。咁突然之間咧，咁我家姐就聽到就廁所好嘈，咁有人將嗰啲水喉咧。扭開扭閂係砰砰聲嗰只，唔係陰聲細氣嗰只，話砰砰聲嗰只沙咁，跟住熟一聲又冇咗，沙咁熟一聲又冇咗，咁啊好幾次啦。咁佢以為嗰個係我喎，咁佢仲想起身鬧喎，即係夜媽媽我做乜鬼嘢走去廁所玩水喉，咁想走嚟鬧我。咁點知佢擘大眼望，咁我仲瞓喺隔嗰張牀度。咁佢算啦，可能幻覺咁繼續瞓啦咁樣。咁好啦，到我啦。咁我突然之間瞓下咧，我聽到馴電視聲喎，仲要係呢個民間主題民間傳奇嘅主題曲，係幾都當然係幾咁討厭咧。咁我好猛整啦，咁啊一擘大嘅時候，啲聲馴一聲冇咗。咁我以為我家 姐喂，你夜晚你要馴，你唔好馴嗰隻歌啊。即係我仲想鬧佢嘅，唔係喎，佢瞓著覺喎，又冇咗聲喎，即係個電視機又係變翻細聲喎咁樣。咁啊好啦，咪唔理啦，咪繼續瞓。咁兩個都瞓得好唔好？咁我第二朝起身，咁我家 姐見到我戇居居喺度綁鞋帶，咁佢就問我：咦，做咩啊你？唔夠瞓啊咁樣？我係啊，琴晚唔知做乜鬼嘅，發惡夢定唔知有幻覺啊？總之瞓唔到啦。跟住佢話：我都係喎咁樣。咁跟住大家講起，差唔多咁嘅時間喎，即係可能係輪住一個咁嚟。咁但係我咧就有個朋友咧，其實過後咧，即係我哋當然係走咗之後啦，咁啊搭同佢，即係我呢邊翻温哥華同佢香港通話嘅時候，就先至敢話翻我聽，因為原來佢咧就天生有陰陽眼。佢話嗰間酒店房裏邊咧，有個廁所嗰度咧，長期咧係住咗一對母子坐喺個浴缸度。 你呢個 friend 係有去到呢個酒店房㗎？ 係，佢即係有時我哋出街咁樣，佢會即係過嚟等埋我哋一齊咁裝身咁樣一齊出去嘅。咁但係佢就永遠唔會去嗰廁所嘅，同埋佢唔係點喐嘅，佢就坐喺張牀度玩住佢電話就等我哋㗎啦。 佢話即係長期嘅意思係始終都係嗰幾日佢見到啦。 即係佢嚟親都見到啦。 究竟佢 stay 咗幾耐？佢都唔可以肯定啊，相信係嘛？ 唔可以肯定，但係佢長期你哋。不嬲個廁所係有對母子坐喺個浴缸嗰度咯喎，哇！咁沖涼嗰陣時， 睇曬 你哋 咯，望住你哋咯，赤條條 睇唔緊要啊，但係 感覺 即係好唔舒服㗎嘛， 感覺啲心寒。 知道咗之後， 有冇話佢哋點樣坐法？坐喺浴缸邊定點樣？ 佢唔係啊，佢就咁即係佢都唔會話好 detail 咁樣話俾我哋聽嘅，即係佢只不過我輕輕大個，我話嚇咁點解你唔講佢？講咗你仲會喺嗰度住？ 咪講咗咪換房咯嘛！如果講話換房， 佢哋通常咧，即係我唔知道，如果有其他聽眾係有陰陽眼嘅咧，係咪都係咁啦？咁佢哋通常係唔講嘅，因為佢哋覺得有陣時可能同啲朋友講，咁未必個個會即係想信咁啊？點啫？改變到啲乜嘢？佢唔想嚇到佢啲朋友嘛？咁你咁幸運地，你睇唔到，我睇到，咁 我咪当睇唔到咯，咁样 都系好事嚟嘅。而且有啲人会话你作大啦， 系啊， 即系夸张啦，讲嘢吓，咁啊好难。 咪可能以为佢哋精神有问题添啦，咁系咁，只不过大家睇到嘅嘢唔同啫，都似正常。睇嘅嘢同埋你色盲又好，你啊超级近视都好，你大家睇嘅嘢都唔同噶。 嗱，首先咧，你 可以话佢睇嘅嘢唔系噶噃。 系，咁啊，你首先要介绍，迟啲要介绍你呢位阴阳眼嘅 friend 俾我。 系咯，等佢上嚟我哋节目讲解一下。 佢为人好鬼低调噶， 好鬼低调。 我哋都好低调。我哋可以唔见样噶， 我哋都好低调。 佢讲过佢有阵时人仲恐怖过。 哦，呢個係梗係啦，呢個當然啦，呢個事實係啊，係 啊，所以佢比較低調一啲嘅，咁我無謂帶稱埋佢入嚟咁，無謂要佢擺靚靚啦。 不過頭先你話聽到個電視聲咧，其實你係聽到聲冇見到個畫面著咗係咪？ 因為我係聽到好嘈咁樣， 嗯， 因為我家姐著咗個電視嘅，其實咁係放即係我哋臨瞓之前，就算我瞓醒嗰刻，佢做緊民間傳奇。即系好多个钟头连续咁播嘅，唔知点解。 民间传奇夜晚黑嗰个系播好耐嘅， 系 真系会播到天光嘅， 系啊。系啊，即系总之，即系我醒，俾佢吓吓醒嗰刻，佢都仲系做紧民间传奇嘅。 系。 咁但唔系放咗只歌嘅喎，系即系做紧戏咁样嘅。 嗯嗯 哼。咁嗰下你觉得系咩啊？觉得即系佢个声突然间大。 我觉得系幻觉咯，原本以为系幻觉咯。 嗯。其实当系幻觉都系好嘅，我觉得 比较恐怖系你家姐听嗰个啫，即系又话听到啲水声咁大声，开出 其实都差唔多噶啦，因为即系呢种咁嘅经验咧，即系听声呢啲好细嘅嘢，即系听声呢啲都我唔系第一次噶啦，同埋好奇怪嘅，每一次嗰啲唔系正常地噶啦，咁样有啲声咧，你醒咧嗰刻咧，嗰啲声好似好似有回音咁樣，好似個山窿度你嗌完嗰啲聲，慢慢咣咁走咁樣嘅。 哇！酒店冇辦法，太多集體嘅陰影啊！大家 冇理由咁受啦，係嘛？間酒店房咁嘅， 你知唔知啊？啱啱 咁嘅價錢， 啱啱有個朋友啊去沖繩啊，佢直情驚到佢成晚冇。在個酒店度瞓啊，就喺個 lobby 嗰度坐咗成晚喎。 佢細膽啫，佢自己嚇自己。 陰公啫，驚到咁樣啊！咁但係嗰晚之後有冇住啊？你哋即係走咗之後先知道。 因為嗰晚咧，我哋就係住埋嗰晚咧，就第二晚我哋出去玩，咁跟住朝頭早我哋就去搭早機走啦。咁我哋之後嗰晚係玩通宵嘅，咁所以之後都唔會話有啲咩發生咯。 玩通宵 嚇。 嗯， 即系我哋嗰晚遇到啲咁嘅事啦，咁就第二晚我哋就同朋友出去玩通宵嘅，咁都喺个街嗰度，即系都系翻酒店食嘢咁啊走啦。 系咪想借啲嘢唔好翻去啊？ 唔系，咁样都唔系嘅。 唔会啦，仲特登，如果要翻香港探灵，就唔会特登净系搵呢间酒店啦。 系，同一听咗之后 ，Conny 唔惊啦。 系咯，好似好 唔系唔惊噶，当时都惊噶，其实每一次都唔系唔惊噶，即系你唔好讲咩啦。如果就算唔系嗰啲 friend 系突一声出现嘅，你一个人无啦啦跳喺你面前，你都会吓吓啦。 你一定会嘅，心嚟一嚟啊嘛，系咪先？ 系会嚟一嚟噶。 系 吓咁你同你家姐相比，好似似乎系咪阿家姐咧，就好似个接收嗰条天线啊，再敏感啲，佢系吓再强啲。 唔系啊， 唔系， 其实唔系， 你又有啲咩嘢咧？ 我比较敏感啲嘅，我自己屋企我都有遇过。 边屋企啊？香港定加拿大？ 而家住紧呢度。 加拿大呢 边。而家住紧呢度，我就俾你听喺个Funeral附近。 嗯 嗯。 住紧嘅，而家现时居住嘅地方。 系。 但我相信咧，其实我嗰个 friend 啦，我话俾你听嗰个好低调阴阳眼嘅 friend 啦，佢嚟我屋企，佢都话干净。其实我自己都 feel 到嘅，即系如果你去到某啲地方咧，系特别啲嘅，你系个感觉系好唔同嘅。但系屋企冇，因为我香港个屋企咧就俾到我嗰种感觉啦，就好唔舒服嘅。即 係 泰 國 城嗰度啊， 係。咁你而家加拿大呢度發生過咩事咧？究竟依間屋度？ 其實就好短嘅呢、這個。 聽講。 又話説咧，我咧就當晚咧，即係第二朝咧，我就要翻早監，咁啊，其實要朝頭早五點鐘就要起身嘅啦。 嗯。 咁但我去到，因為我啲夜鬼嚟啊嘛，我去到三點鐘我都瞓著，喺度碌嚟碌去喺張牀嗰度。咁我肯定係好清醒嘅，因為我瞓著啊嘛。 嗯。 咁我喺我碌嚟碌去嗰陣時咧。咁我仲望一望个钟，望几多点？我就唉三点几，死啦！瞓唔瞓好咧？一拧翻转头，大镬啦！突然之间，即系我间房得我自己一个嘅啫嘛， 系 ， 突然之间喺个被里边有嘢扯我入去啊！ 哇！ 咁我一你自然反应噶啦， 系 喂你间房自己得一个，你自然反应你梗系揭多张被睇下咩事噶嘛？ 嗯， 一睇睇唔到个样噶， 系 但系嗰对眼又空嘅， 哦，净系见到对眼， 孭住我喎， 嗯， 喺个被入边啊，张被入边， 喺个被里边， 被窦里边， 我净系对眼发光咁咯。 佢唔係發光咁，但係因為我就著住咗牀頭一個燈咧，就暗暗地嘅。咁變咗即係我其他張被我都會睇到裏邊噶嘛。咁我就睇唔到個樣嘅，好朦嘅，好似黑白片咁樣，嗰啲朦朦嘅黑白片咁樣。 係咪先？你依個係咁，但係就見到對眼。啱啱瞓醒嗰下，係咪扎醒嗰下先？ 唔係啊，我係冇瞓過就成。 咁啊 係 喎。 因為我就係喺度碌嚟碌去，喺度碌嚟碌，我完全清醒嘅個狀態。 但有時你話瞓唔著嗰下咧，有時都會突然間瞌著咗，你自己都唔知嘅喎。有冇試過咁樣嘅情景啊？ 應該就唔係啦，我瞌著我係好覺嘅。 唔 係， 但係佢呢個反應太。 因為我一瞓我就好，我係一種好難，我係一個好難瞓嘅人嚟嘅。如果俾我瞌得著嘅話，我就瞓著噶啦。 係，同埋呢個接觸實在太過明顯啊嘛，係扯你入去，唔係掂一掂你啊嘛。 嗱，咁我要分享我一個經驗俾你聽咧。咁我就不過好細個嗰時係應該係 under 20歲噶啦。咁你知我不嬲怕雞啊。咁我好記得我有一次發夢咧，就即係我唔知係夢境定係現實啦，即係覺得好似好真實咁啊。你知唔知我夢見咩啊？ 夢見咩？ 我夢見咧，我成張被入邊咧，全部都係雞啊！喺我個被竇裡面，全部都係雞。 但你夢見啫，你有冇感覺到雞見到你啊？ 直頭跟住我成個人醒咗，我直情覺得係全部係雞，跟住我成張被 唔要抌咗， 飛咗去咯。 系， 咁系嗰下先至突然间醒咗啫，咁但系好真嘅嗰种感觉， 系 好逼真嘅。 其实你系咪食得鸡多啊？嗰啲鸡睇走嚟， 唔系我有 phobia 嘅，咁我就喺谂紧，其实有时你喺个半梦半醒之间嗰个状态咧，其实真有好多嘢你系分唔到现实定系真定系假噶。 系，但系问题嗰、那个即系身体嘅接触就可能唔同你嗰个意识嘅谂法系唔同噶嘛。 我就接觸，當然不會碰到那隻雞啦，但我聽到那些雞的叫聲是很近的， 聞不聞到雞的味道啊？ 那我又不記得了，但總之你覺得很多東西在動動咯，在那個被子那裡 是真的 咯。那我不排除你未必這個精神問題，說不排除真的有些雞的靈體周圍搞你、 啊、 或者有些靈體化做雞周圍嚇你，因為知道你怕雞。 我覺得是心理的，即是精神狀態出現的東西。 系咁啊 ，Conny 咧 ，Conny， 你覺得你呢個係心理嘅狀態啊，定係覺得係真係？ 絕對唔 係， 我覺得絕對唔係，因為係太，因為我係完全係清醒嘅狀態嘅、我完全冇瞓過覺嘅。 係、 哇！你但呢、這個 佢掹我，我淨係成個人俾佢扯入個皮帶，係好大力㗎。 哦，突然間 扯你邊度啊？ 夢境你有時你係有嗰個 vision， 但係你冇嗰個感覺㗎嘛？ 係，但係扯你邊度啊？你有冇印象？ 腳咯。即 系脚瓜窿，喺脚瓜窿一，佢系一对咁样扯咧，定一只扯？ 一只啊！ 然后一只，哦，因为都咁啊。如果一对咧，一对你仲惊啊？你明啊？你试下俾人一对脚扯住咧，你觉得你感觉到自己好无助。如果一对脚扯住你， 之后我清醒嘅情况底下俾佢砸嘅喎。 系， 咦？ 我清醒擘大嘅情况都砸住嘅喎，我喐唔到喎。跟住又我个时间过得好耐咯，但我相信其实系好短嘅。 你见唔见到佢个样啊？咁？ 我就係唔係扯開個被竇，即係我撥開個被竇嗰陣時候，我就見到佢個樣。 一對好空嘅眼啊嘛， 係一對眼係好空，但係個樣係好朦嘅，好似嗰啲黑白片咧，嗰啲朦朦嗰啲黑白片咧、哦，即係你周圍環境，你現實係有顏色噶嘛，即係你仲喺黑暗啲嘅地方，你睇嘢都係有顏色噶嘛，但係冇嘅，冇顏色嘅。 冇，係咪包括佢對眼都冇顏色嘅？佢眼球會唔會係黑 色 嘅？冇 顏 色 嘅， 係。但係有見到好明顯見到眼珠嘅，會唔會咧？因為你係好空咁樣噶嘛。係。但係眼珠你望落去似唔似係有顏色嗰種眼珠咧？你覺雖然你話黑白啫。 唔係好似正常人嗰種，唔係好似正常人咁實質嘅嗰隻個。你望到個眼就係好空，但係點講咧？ 大家要 幻想一下先。咁炯炯有神嗰隻嘅。係。我識用呢隻字。炯炯 有神。 唔係好似正常炯炯有神嗰隻㗎。 因為其實有少少八卦，就係諗下，如果佢眼球佢眼珠有顏色咧，可以分辨到究竟佢係我哋係中國人咧，定係呢一個外國人咧咁樣。 我問過你係咪西人啊？咁啊， 係啦，你真係咁樣問佢啊？唔係啊， 梗唔 係 啦， 嚇到我。 新聞啦，可能，但係你話佢 驚都驚到咩咁啦？你俾人掹你夜晚，你無啦啦有人掹你掹你。 你入被斗你都惊啦，何况 惊 一定惊，成间房冇人。 系啊， 我试过个女仔 friend 咧，佢话俾鬼宅咧，佢直情见到佢个样噶，仲话咧佢几靓仔啊，又话咧佢再嚟嘅时候咧，佢竟然咧有快感啊嗰啲咁样。即我又想问下，啊、你见唔见到佢个样子？ 咁佢中意随便俾人砸啫，我唔系啊嘛。 唔系佢可能有一种力量去索住你噶，系咪先吸住你噶嘛？ 佢会用一种佢用一种精神嘅力量去迷惑你嘅，会嘅，令到你自然 嘅。因为我听过咧，有好多咧，譬如有啲人咧，所谓俾人夺舍咧，佢、嗯、都系即系有啲嘢系 attract 你，一定要跟住佢咁样咁样。 咁你究竟望唔望到佢啫？砸住你嗰阵时， 砸嗰阵时，但望唔到咯。 乜 都望唔到啊！ 就系见到有，即系感觉到有啲嘢压住你。 我喐唔到咯，好重咯，觉得。 嗯。 佢俾啲好重嘅嘢砸住。 会唔会有温度咧？会唔会感觉到系好冰冷嘅嘢砸住你嘅咧 ？feel 到噶，你净系 feel 到重嘅啫。 系，净系感觉到重啦。 喐唔到噶啦，已经成个人系喐唔到噶啦，系擘大对眼嘅。跟住我喺度即系喺度讲咯。你要搞你唔好今晚搞我啦，我聽朝翻早教。 我以為 你 我 M 到 咁 樣搞我添， 先冇嘢咯。 喂，但係其實呢件事係幾年前嘅咋？幾多年前？ 呢件事大概係應該三四年前咁上下啦。 好、嗯、近喎、啊，得一次咋，就係到而家都冇啦。我唔想你有。 但之後咧，之後因為我同我姐姐講呢件事啦，咁佢夜有一晚我又第二日要翻早教，咁佢就特登唔瞓覺。咁佢就坐個電腦旁嗰度，喺個房度打機啊咩成，咁屋企嘅窗咧就全部閂曬嘅。咁咧，但係佢打下機嘅時候咧，因為我瞓著咗噶啦。 嗯。 咁佢嗰個房門咧就慢慢，跟住貼緊啦，到貼緊嗰時就砰一聲閂咗。 嗯。 大間屋得我同佢嘅啫，我已經瞓咗覺嘅喎。 嗯。 即全屋嗰啲窗係冇開嘅喎。 嗯。 系啊，跟住即系当然，我家姐系讲粗口闹咯。 嗯， 系咯。 有会唔会觉得系又系阿细佬翻嚟，阿哥翻嚟？ 应该 你哥哥。 唔系，我感觉唔， 我感觉唔同嘅，亲人嘅感觉系唔同嘅。 吓、啊，同埋即系佢要，就算要俾我哋见到佢，唔会咁样整我咯。 嗯。 因为佢嗰下咁大力都几冒犯咁，好似系、 啊、 发紧脾气啊，还是话喂你听唔到啊？ 我相信咧，佢系其实话俾你听， 我喺度， 佢存在紧嘅，即系某一啲嘢啦。OK， 话俾你听，我系存在紧喺度噶啦。 但系佢话俾你听存在紧嘅目的系乜嘢咧？系咪话你瞓咗喺张床咧，定系乜嘢原因咧？点解 佢 要做呢样嘢？ 又唔系，因为我其实呢间屋嗰度咧，我哋已经住咗差唔多二十几年噶啦，一直以嚟都冇事噶。 系嗰次系第一次， 我哥哥有出现过， 系 同埋即系我有阵时。我都會聽到，因為我是比較敏感一啲嘅。咁、 嗯、 我嗰陣時誒，住喺我爹哋媽咪嗰邊，即係另外嗰邊嗰陣時咧，我就即係住喺另外一間房啦。咁啊，出邊就對住個車房，即係出邊街嗰度、 嗯。 我夜晚咧未瞓，又係唔係瞓緊覺嘅喎、 嗯。 即係攤到我仲喺度睇緊碟嘅，睇緊戲嘅。咁、 嗯、 但係突然之間咧，我就聽到出邊好嘈。 嗯， 有人喺度嗌交。 係。 咁但系佢哋讲嗰啲话咧，好似唔系人话，好似外星话咁噶，即系好似苏联话咁咯，即系你永远都听唔明佢讲乜嘅。 但系 跟住你起身啦，你想走去望落啲声，嘣一声走晒。 嗯嗯，听唔明，但系佢系特登想讲俾你听啦，但系你听唔明咁解啫。 我唔知啊，或者我。好似聽電台咁調校正個台咁啊，聽到佢哋講。 係咯，就我想問啲問題，你會唔會就係咁啱搭到呢條線咧？你自己係咪即係嗱？你話你誒唔係話經常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會唔會有呢啲咁嘅經歷，就係我間唔中都搭啱到視覺又好、聽覺好搭到呢啲線咧？你覺得會唔會係咧？ 唔知啦，有陣時有感覺到，即係好唔實質嘅。如果我即係。講係與唔係都好唔實質咯，咁、但係我梗係唔想係啦。 係，係咁喺呢間屋裏邊，除嗱呢次咧係第一次啦，係咪唯一一次咧？喺你自己間屋， 算係啊，算係啦，同埋聽到即係因為我哋掹屋嚟啊嘛。 係係。 咁係呢兩次咯，對我嚟講就。 哦。 淨係個被竇嗰隻眼。 我家姐就係喺我件事發生咗之後，咁佢有一次咁樣咯。 哦。 系啦，阿 Connie 阿 Kat 啊，咁样啊，喂，其实我有少嘢想拜托你哋两位嘅，你可两位可唔可以搜集下你哋喺加拿大嗰边咧有啲咩精彩嘅灵异故事咧？下次再同我哋分享啊！ 可以，好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香港听众咧好有兴趣听啲海外嘅故事嘅、 啊，大啲啊嘛啲地方。 其 实 香港 听众 咧都 应 该有听过咧，我哋呢边都有，即系好几个地方都。比較係容易會遇到呢啲事 嘅，因為上次我哋有位聽眾，佢都係加拿大，佢話有條公路啊嘛，咁一講開就好多住加拿大， 係 啊，好多住加拿大，係啦，嗰條路啊，個個都講咁樣，係啊，咁麻煩你哋啊，啊，幫我哋搜集多啲精彩嘅故事翻嚟。 我哋最好送翻個$99嘅下次雲來嘅 plan 俾你，幾 cheap 啊！好啊，多謝曬， 多謝曬 靈異姊妹花，家國嘅靈異姊妹花， 多謝你， 好 ，good night，OK，good night， 拜拜， 拜拜。Bye-bye.